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翻嚟最后嘅， 我哋全部都喺度研究紧， 系因为睇紧你哋啲留言。 系啊，我哋真系好重视你啲留言噶。我哋奇异档案啊，第四 part 嘅时间啦， 有五个分享未啊？ 有冇咁分享出嚟啊？首先分享咗喺自己度，再分享俾嘅朋Facebook 朋友有冇做啊？系啦。 顶你话我有邪气， 讲啊，又系咁讲咩？ 嚟交流下咯，交流下。 本身咧 ，Amy 咧，佢头先咧，阿希莲话佢咧，平时咧讲嘢唔系咁，我怀疑佢而家都上咗身，咁细声咁温柔，应该有可能已经上咗，一路成个节目都上。 你一路讲嘢，我都唔系佢嚟噶。 系嘛？ 唔系嘅， 因为佢话佢啲平时都好粗豪、好开朗下噶喎， 好爽嘅。 咁佢系咧，而家变咗，我硬系觉得佢咁 娇娇地啊嘛， 娇滴滴娇地。我怀疑佢一路都上住身同我。 系啊，系啊。嗱，我哋呢度解答咗阿 Sophie B B 讲啦，点解 Amy 咧学咗法，但系佢遇到鬼嘅时候自己都讲唔到走咧？ 嗯，好啦，咁 Amy 你唔知噶啦系嘛？你知唔知啊？ 总之讲唔到走嗰啲都有啲能力咯。 嗱咁样啦，又咁样讲啦，咁学咗法，学咗法系咪实得嘅咧？又唔系百分百所有嘢都得噶嘛？灵界啊，系一个好大地方，即系好大个圈子嚟嘅。我哋譬如咁，我哋而家人同人。我学功夫跟住问嘅咁样吓，我打十个定十一个嘅，可以打到嘅，咁啊12个打唔打到啊？摆低个薯仔出嚟之后，打唔到12个啊？打唔到啊嘛？咁就有时候啲嘢咧，你几强，咁强中自有强中手，咁就系咁简单。你学法，我又唔知啦。当时我唔知道你师傅边位啦，当然。咁我或者点样个法力又如何，我又唔知啦。咁但系。咁梗灵界梗有高低，系嘛？杀鬼同精有冇分别啊？梗有啦，系嘛？妖有冇分别啊？魔有冇分别啊？梗有分别啦。咁既然有咁多分别嘅时候，我哋都未必识晒啲品类啊，系嘛？咁多品种， 地球咁大， 系嘛？咁或者佢个能力当时系强过你，而咧另外一样嘢咧。我哋暂且唔讨论你个传承法系点先啦，呢个唔理你。你头先口口声话我净系修同身啫嘛，咁样我就系想问你呢个问题啦。呢个问题咧就系、是、你话学六壬神功福英馆，我就系福英馆噶，啊六壬神功嘅传教师傅啊，我咧就同你讲，就系、是、因为你后来都冇翻去系食苦啦，即系你都系食师傅嘅苦啊。呢、这个符底咧就系你嘅法力嘅所在之一，咁系咪永远冇断咩？咪食咩沙虫咁呢个戒唔甩啦？咁样唔系，放心，我一日由红门深似海，永远都甩唔到咁样，唔会嘅，咪自杀三刀先走得啊？咁样唔会，系只不过咧系你个人咧，如果咧有时间咧，即系如果系跟我学嘅话，我唔知道你啲师傅有时间咧要。就上嚟拜神咯，俾师公见下，同埋探下师傅，师傅俾符水食啊。嗰啲咧就我哋依家好简单嘅，唔使点修炼嘅，净系饮师傅嘅符水就已经足够。咁但系佢会慢慢储嘅，个法系慢慢储嘅。呢个系茅山术又好，六壬派又好，啲老师傅都系咁讲噶啦。我细个如果有睇过我历史都知，我细个中一就学茅山嘅。咁啊，咁啊，当时咧我就啱啱升中一啦，咁样，咁啊就已经系学茅山术啊。咁嗱，一阵转头翻嚟讲啦，一阵我讲翻中一啦，而家有先入啊。 喂 喂，你好 ，Hi， 你好 ，Hello， 潘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听到你把声我咦？ 我系 Jackie，Jackie 点咧 ？Jackie 你好。 好诶、hey, ，hello， 嘉宾你好， 系啦，嘉宾啊 ，Amy 啦， 系啦，咁、之前都同阿潘师傅讲过咧，我有个 friend 有即系有 case 啦， 系， 咁就嗰 晚就恐怖嘅，其實就講喺屋企即係食下食下宵夜，咁啊講屋企有嘢，咁叫我上台睇睇。咁啊，幫佢睇睇啦。咁啊，之前有講過噶啦。咁啊，搞掂咗之後咧，就話靈咧就話去靈探。 嚇！ 咁啊，上嚟屋企，跟住佢個大佬咧又係情捐，又話都係玩緊嗰啲成功嘅嘢，又幫嚟探索，幫佢通通身啦。咁嗰班同通咗身其實冇乜嘢嘅，但係一上到去食鹽水塘咧，咁啊發生嘢啦。咁啊，有人行夜山，但行夜山之餘，仲有一個奇怪嘅問題，有啲人喺度祈禱，唱聖詩。当其实我影咗幅相啊，天都变咗色嘅，突然间系。 即系你话有人唱圣诗咩意思啊？你听到啊？你哋 系有一堆人喺度行嘢，但系唱圣。 即系暂断你一阵先，我想问一下，而家我哋听紧呢一个阿 Jackie 讲嘅电话嘅背后嘅 background 声，有冇人听到个女人声先？ 我听唔到，好受伤本身。 师傅有冇听到？ 我好辛苦， 听到 女人声啊？你听到？ 系，唔系讲说话嘅。 咦，暗暗噶嘛，系咪啊？ 系。 咁呢度我可以话俾你听系个停车场啲众生嚟咯。 嗯 嗯 ，OK。 因为我都阿潘师傅都知我都 系嘛，即系因为我听到，我唔知系大家都听到定系净系得我听到。 佢就睇到个童子镜嗰个证人嚟嘅。 其实我听到好细声，我好辛苦先听到你讲嘢咯。 啊，呢个麦， 而家你听唔听得清唔清楚啊？ 你边个边条线啊？插住呢条，佢插住呢条， 再大声。 你插住呢条，我喐喐佢，系嘛？呢条，第二条。 嗯，现场听唔？ 而家听唔到？ 系，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听到，听到。 嗱，因为咧，阿嘉宾咧之前佢去嗰笪地方，我条片我有睇过嘅。 嗯。 咁又講返我嗰度先啦，正如先講佢嗰度啦，其實我都略過去都可以，即係嗰次我都玩到第二朝五點幾嘅，係 你喺度 咩？五鐘嘅， 佢好似喺度啊，好似 你喺度啊？ 我唔喺度，我睇返你啲片段啫，因為我都喺某個台嘅都有睇嘅。 佢之前有去過赤發城嗰個郵地府應該， 哦、 你唔係去你嗰、那個係咯？ 係我有去，有阿戚師傅嗰個嘅。 戚師傅嗰個你有去，又係一三年嘅， 又係 係啦。 诶，一三年系啦，嗰时阿万鬼 end 位啦 ，end 位都 卖咗。咁你就唔系你嗰、那个咁咯，系啦。跟住咧， 系嗰、那个。 之后咧， 嗯。 啊，咁跟住佢听啲人喺度唱啦，但系个天已经变咗色噶啦，即系突然间啲云咧，我影云啊，突然间我就睇喂唔同咗，有个结界开咗出嚟，有啲嘢蒲紧落嚟喎。 嗯。 好啊，到我哋都唔理佢啦，跟住佢諗住傾下偈啊，睇下即係諗住都係等緊，睇下撞唔撞到其他嘢，影唔影到嘢嗰時。 嗯。 突然間咧，就喺對面嗰度咧，就見到啲聲音啊，好似貓啊、狗啊，係啲即係唔同曬啲連田雞聲特別大聲嘅係。 嗯。 跟住個女仔就賴嘢啦，開始。 點賴咧？ 見到塔，有人同佢講嘢。 係。 佢就话嗰度系好靓噶，叫我入去啦。 嗯， 我跟住又大喇镬啦，仆街啦，真系又濑咗嘢，跟住就佢大佬就即刻揿耐揿唔到佢，跟住就咁我当时自己带佢打面膜都系身，就攞板面膜刀揿住佢，就叫佢走，咁样嘅就玩咗我两个几钟嘅，即系要抬翻佢出去嘅，好似嗰日就冇上去丢到啫。 但你喺度啊嘛？ 喺度啊！但系如果上咗碉堡就大镬啦。 咩叫上碉堡啊？ 哦，即系或者啲即系方嘅啲，好似堡垒嗰啲咁样。 城门水塘咧就有个碉堡嘅。 嗯。 哦，嗰啲日本嗰个好恐怖 喎。系啦，我系谂住上去嘅，就好在冇上去。 嗯。 就去咗里边碗仔嗰度。 嗯。 系啦。 讲我嗰单先啦，讲 你嗰单就其实就我哋见到当其时你有小朋友喺度，跟住应该冇记错咧，就系因为你个牌嘅问题，你个狗尾狐牌。 但你喺电视个，你喺嗰度嗰条片嗰度见唔见到系个小朋友入咗我，跟住冲翻出嚟？ 其实咧，话就话屌你感觉上啲小朋友救咗你，其实你身体当时我哋见到嘅嘢咧。他们做的事呢就是讲紧不止一个灵体在这 里。是啊，他们刚才说不止啦，不止啦，阿希尼都讲不止。 最少啊，即是我自己看你的反应啦，最少有五六个，有五六个在这里的灵体。嗯。 几时啊？即是被人按住的时候啊？ 未按的时候已经有的啦，你缩埋一二个啊。 系咁话唔系我自己，唔系我自己个乱食架，系即系缩埋咧，连直佢抽起啦，成个人累咗咧，眼啤啤啤住咗某个 线嗰啲 咁嚟噶啦。我因为我睇足全套噶啦，已经系台嗰啲时间系睇晒噶啦。咁佢我哋见到就话佢嗰度根本就系已经系好多英灵啦。 嗯， 同埋第二就佢哋俾人撳起時間咧，仲落咗一個，我冇記錯啊，我睇到咧就落咗一個五雷符嘅， 嗯， 趕就走嘅。 係咩嚟啊？ 符啦，符嘅一種啦，點解釋啊？就五個雷嘅符咯，五雷部嘅符， 係啦， 五雷嘅部門嘅符， 五雷印嚟嘅，嗰個係落咗個五雷印嚟嘅。我睇到就系、是， 你知唔知咧？后屘佢哋拉咗嗰个女人出嚟咧，跟住后屘撞咗喺一个应该叫做咩咩 N 嗰度噶，佢直情入咗佢个身。 猛鬼 N 咪就 系、是，猛系啊，应该系嗰个乜乜 N 肥婆嚟噶嘛，系咪肥婆？ 以前系肥嘅， 肥婆 嗱 撞咗入去， 都系肥嘅。 条片应该冇拍到噶，系撞咗入去。 有讲、第二个女人嚟噶嘛？ 嗯。 嗰、那個應該冇記錯，就阿某某個師傅啲朋友嚟噶嘛，又骨咁樣眼噶嘛嗰、那個。 係啊，即係佢喺我個身一出嚟，周圍攣咯，周圍撞。 佢話攣就攣攣，所以就撞咗佢，穿過咗佢，跟住就走咗。 即係唔係啊 ？N 嚟嘅，第二個嚟嘅。 唔係第二個 N 嚟嘅，咁、就有陰 口。 係啊，嗰、那個有陰陽眼嘅 N。 我哋個識嗰個 N 都陰陽眼嘅喎。 我、哦、那個走咗啦，已經係。 哦，走咗，即係講緊2013年喎、哦，未走嘛。 係啊，跟住，我而家走咗啊嘛。 啊，OK， 咁嗰個嚟嘅，第二個嚟嘅， 第二個嚟嘅 ，OK。 咁我又係啦，玩到去五六點啦，其實到五六點嘅時間，佢都冇食，佢自己都冇曬力啦，已經都。咁啊，最後我唔知佢聽我講呢個蝴蝶派咧，就喺旺角先達嗰條城嘅，你冇記錯就。 係啊，係啊，係啊。 佢有记忆喎，即系奇你啊！ 冇啦，呢啲特别咁精彩嘅嘢，特别 但系后屘啲人话系假咯。 我知，我就系睇到一头雾水啦。当时我就再请你上去讲过嘅时候咧，都系阿某主持都好似暗示都系啊， 系啊，最 搞嘢 话 你都系搞嘢 啦。 咁样嚟讲啦，咁嗰个主持因为都系可以咁讲啦，佢嚟紧今年应该会拉紧嘢嘅，因为佢自己睇都自己成个台嘅都撞过嘢啦，已经系。 系啊，咁啊，当然啦。 咁啊，开始嚟料噶啦，咁佢冇得佢哋，睇下会唔会再撞到定成啦。 好啦，重用下嗰啲人都好嘅，系啦。 现状我系知道佢嗰日当日咧，就所讲嘅风声啊，讲嘅嘢咧，嗰个师傅就冇料到咧，我唔够胆讲。 嗯， 我就只可以讲一句，佢嗰日咧，佢仲而家应该未清得晒嘅， 梗系未清得晒啦，就睇 住。啊，佢所讲嘅，即系咁讲啦，我唔知啊，因为我哋都知，我都系行紧泰国嘅嘢啦。 佢都系行。 咁而家我，系啦，因为我见到佢而家即系所讲啦，你睇个头好似好靓咁样，我睇翻个 魔，佢都系有嘢嘅，都系。 但系都系未清得晒嘅啲嘢，同埋眼咧系冇神佢啊，长期都觉得唔够瞓啊，见太阳就好似想死咁样噶啦。 嗯， 系啊。 吓？同你讲震紧你几句喎， 真系噶。 系啊，嗱咁啊，嗱咁啦，咁我多谢 Jackie 电话先啦，听晚灵探你咪过嚟啊。 我都等紧你消息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 系啊，咁。 听日几点喺度等啊？一阵答俾你。 好啊，咁啊，另外两位靓女去唔去噶？听日 啊， 去唔到啊， 唔到啊，佢啊唔系有 job 啊，就迟咗同佢讲咯，衰啊真系。 下次我一定会去，我已经申请咗要去游地府啦。 系啦，我都会同佢游啦，啊，带佢行街街啊，地府行街街咁啊。OK， 啊好， 好， 好， 拜拜， 拜拜， 拜 拜，拜拜，系啦。 佢后面系咁。系咁呼又咁嗌又成咁啊！ 好啦，咁啊翻翻嚟啦，咁就阿 Jackie 咧就好热衷嘅，就咧佢就睇晒好多啲片啦，咁同埋都追到你嗰啲嘢都好熟噶啦，即系而家睇到。 好犀利，2013年嘅片。 知佢系嗰套嘢嘅长期拥趸嚟噶嘛？佢即刻飞过去睇，我嘅同志佢即刻飞过嚟揸车嚟睇啦！第一次佢揸车嚟新娘潭。啊！我系咪先啦？系，跟住佢揸车去仁夫，上楼梯口就等人哋考我试，就系佢睇到嘅。 佢就系证人嚟噶啦，睇佢嘢。 哦，哇，犀利啊！指定。 我写张纸系乜嘢，佢又讲得出啊。 嗯。 张纸喺个主持嗰度，喺个镜头嗰度，跟住袋翻落个主持个裤袋，由佢哋成几个过嚟睇我的手掌，佢噏得出，跟住个主持拎出嚟 bingo。呢、這个嘢系就是、佢睇出。 有冇机会潘师傅喺呢个节目度又做多次？ 冇喺呢度做，会揾一日做。 揾一个地方 做。系啊，揾一个地方做，会有机会。系啦，咁诶，睇下心情啦，有机会。 睇下心情。 系啦，咁呢、這个 二十个 Jackie 咧就系证人嚟嘅。咁啊 ，Jackie 就嗰日上嚟就而家未成事啦。咁佢都话有机会啦，有机会想诶。有可能话想学诶，即系同学去我哋嗰度咧，学我哋啲六日法嘅， 以身试法 系啦，想学下嘅，咁就暂时啦。咁佢最近讲咗啫，咁就而家零探先啦，佢谂住咁样咯，系啦，咁Amy 嗱咁样啦，有好多好多嘅枝节咧，一下子都解唔晒，同埋你有几个灵异故事咧，亦都讲唔到，时间咧就唔等人啦，咁你。你哋啊，系咪想 Amy K 再分享咧？咁或者系吓，咁我哋系咪点样咧？ 因为我哋仲未讲咧，我同佢嗰啲巧合啊， 好多噶，嗱呢个集曲噶，嗱 两个同心撞埋一齐会打交， 系究竟系点嘅咧？咁啊，你哋唔知道话，喂，你唔知道 Haley 系有同嘅人嚟嘅咩？ 好恶噶， 吓， 系其实跟住冇人知嘅，其实冇多人知嘅。 我都系睇过下片嘅。 嗱，我唔系录音噶，首先我冇任何录音师傅。嘅幫助扶持嘅嗰啲唔係， 嗱嗰啲唔係噶，嗱嗰啲係唔係以身過法啊？其實自己本身係有噶，係啦，我哋澄清一下先係嘛？哇！好似我一睇嘅片，人都掟俾我，我即刻咪，希莲，我睇到你係咪學錄音啊？你冇話我聽嘅， 其實唔 係，點解咁樣？係啦，咁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你哋想知道一下呢啲咧，你哋就留啦言。今晚咧。到听日都我迟迟都仲未开嗰、那个专业啊，嗰、个群组啊，咁我真系会开噶啦，准备开噶啦。咁啊，希莲而家系其中一个管理员啦，当然系。OK， 好嘛，好啦，拜拜。 我哋下集见啦， 拜拜。